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平凡的世界节选。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仔细想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的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4，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准时为各位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哈。最近呢，在追综艺这个歌手的朋友呢，对于节目开始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可能不会陌生。当然了，现在还没有播，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首歌就会为大家送上。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李泉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三期演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么在这一档节目之前呢，可能说起李泉这个名字，很多人觉得陌生，谁呀？听起来这名字还特普通，跟这个隔壁老王似的哈。但是节目播出之后呢，他就立刻成为了一个爆款， 不少歌迷呢都希望他呢能够通过这档节目，像邓紫棋啊、李荣浩啊、赵雷啊和李健他们一样，能够被人关注。但其实呢，在音乐界当中，李泉的名气非常大，真的是不需要我们来操心。表面上看呢，他虽然很高冷哈，你看他长得也很伶俐哈，但是呢，他对于音乐是非常非常的专注，而且有品质。而且呢，早年间他也拿过不少的奖，后来呢，给很多歌手当过制作人，也推出过不少的新人，贡献可以说是非常大的。OK， 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各位聊一聊专注音乐品质的李泉。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了解这个艺术家，这位大师哈，六几年的人到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有一定的 level 位格了哈。如果说你了解他这位艺术家，也知道他的一些作品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的超，或者说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聊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在歌手综艺节目当中李泉现场版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人间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 想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不想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来自李泉，这是在湖南卫视歌手2018的节目现场 live 的版本。其实呢，说到李泉，他作为歌手的起点真的是不低，而且是相当高。当年呢，他是和魔岩三杰一起出道，张楚、何勇、窦唯。那个时候呢，张培仁签了两批天才，真是天才。一批呢来自北京，还有一批呢来自上海。本来呢，他是计划希望凭借着一南一北两波力量一起拿下中国市场。那后来呢，就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何只推火了北京的这个团体，上海这边呢就不了了之了。当年的李泉呢还没有毕业，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这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啊，他就跟丁薇、何训田一起成为了外滩孤儿。那么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呢，同时出道的魔岩三杰早已经奠定了地位。没法说哈，这就是既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的命运。那么后面呢，李泉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继续来分享李泉的歌，走钢索的人。 走在半空中，摇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吹落，你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颤抖。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能同寂寞。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 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 走钢索的人来自李泉。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今天为大家来聊的主题人物呢，就是李泉。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聊聊天。小西亚金在微博上说，哇，走钢索的人太迷人了，这个声音哈。与南军也说，超会有一生所爱吗？下期会有，下期会有。另外呢，我的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音乐界的朋友哈，图兰朵文化张亚军，他也说了，很有深度的一位音乐人。兜兜也说了，有人说把李泉当作羽泉，把走钢索的人当作走钢丝的人。这一次呢，通过歌手李泉终于火了，不会再被认错了。其实我真想说啊，到了这个份儿上，火与不火对于李泉来讲的话，可能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他已经绝对不会再在乎了哈。方小健也说，太好听了，太细腻了哈，在喧闹的街上听到这首歌，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小毛毛说，一直觉得李泉是一个不迎合市场的钢琴王子，高冷曲高和寡，让人呢很难接受。不过呢，他的音乐确实很有味道，好吧，音乐好听就好了。Green Pole 他说了，对我自己而言，知道李泉这个人也就是四五年前的事，但是知道他之后呢，再回头看就发现，原来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他，走钢索的人是他，哭了是他，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然后又很低调的人。确实，那么当年呢，虽然说很坎坷的一段命运哈，但是呢，李泉对于魔岩三杰，说实话，哎，确实会有一些羡慕哈。毕竟呢，大家一起出道嘛，对不对？都付出了很多，能够把音乐梦想坚持下来，本身就很不容易。再加上呢，李泉有一些特殊性，什么呢？就是他的成长环境还有自身的性格影响，让那个时期的李泉哈，我当然我个人觉得，现在这些因素也是影响现在这个李泉成为现在这个李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李泉对于音乐都有着很强烈的渴望。李泉小时候呢，家庭条件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由于啊种种原因嘛，对不对？家里呢陷入了困境，生活条件呢也是一落千丈，而且呢，父母不能陪在他的身边，还要远赴外地去工作。这个外地呢，可能不是说石家庄对于北京这样的距离，是贵阳。李泉上海人，这个距离可以说是天南海北了哈。那么为了能够让李泉留在上海，家人呢就把他送到了上海的艺术学校学习音乐。那么这个就是李泉的一个音乐契机。继续来分享李泉的歌，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 想你是一只金色孔雀，而我是飘零的夜，只能随着流水悠悠荡荡。爱是什么？我问得好累。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说那好像一切是梦，问你的心没有答案，像是一道黑色的光线。爱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感觉？你不要麻木自己的痛，太简单了，哇太难，我要种下春天的希望。像你是一只彩色蝴蝶，而我是孤单的花儿，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爱是什么？谁能够了解？ 爱是什么？来自李泉。刚才我们提到哈，李泉呢，因为家庭的一些变故，再加上呢，在艺校的这样很压抑的学校生活，李泉呢，感觉到无所适从。没过多久呢，他的叛逆期就开始了。这个部分呢，在于李泉自己看来呢，他的叛逆，他觉得比窦唯他们来的更加凶猛。之前呢，李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就说，他们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我呢，根本就没有童年。所以说可以想象那种反叛来的是多么的强烈。那么正是这种叛逆让李泉养成了很多唱歌的习惯，主要体现在呢表情还有肢体动作会比较丰富，对吧？大家这个看当时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这个人很另类，非常的不一样。你看忽然呢就会怒目圆睁，忽然呢就会仰天沉醉，忽然呢又嬉皮笑脸，对吧？忽然呢又深情款款。那么如今的这些习惯可能在外人看来呢，特别是一些不太了解他的朋友啊，可能看来会有一些做作，但其实呢这也正是李泉释放天性的一个自然的姿态。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李泉的，叫做岛中央。我觉得这首歌的从名字再到内容，我觉得就是完全是特别，怎么说呢，映衬李泉当时童年的这样一个状态，无依无靠，随波逐流。所以说呢，儿童时期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用心的呵护我们的孩子，多多的给他们一些包容理解，不要太着急，用心的好好的多多的陪伴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慢慢的成长，好吧。这里是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马上呢是一小段音乐和广告，那么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天空将逐渐转晴，气温明显回升。今天下午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2度左右，光照充足，大气透明度还不错，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由于昼夜温差加大，早晚体感差距明显，要及时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就是李泉，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聊天。当然了，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好声音翻唱大作，可以把您的作品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小果在微信上说了哈，第一次听歌是李泉的《时间飞了》，走钢索的人，最近一直听的是李泉版本的《眼色》，喜欢他的歌很多很多年，他就是一位有灵魂的音乐家。他还说了，在流行音乐当中，李泉的歌呢自由洒脱，声音饱满又拿捏精准，有的时候慵懒，有的时候呢爆发力极强，再加上出色的钢琴弹奏的功底，音乐骑士张口的那一刻就能把台下的听者带入他的音乐世界之中，从开头的口哨到结尾穿插了各种民族元素，非常喜欢他每一次音乐现场带来的这样的惊喜，很有深度的一位音乐人。英子也说了哈，李泉是真火了，上歌手之前呢，他的歌在网站上的评论最多的有的呢只有40多条，现在呢都已经上千条了。我觉得评论数量多少真的是不能够左右一首歌的品质高低的哈。 ZY 也说了，记得之前去看过一个拼盘演唱会，周杰伦压轴，现场的很多人都是冲着周董去的哈，李泉呢在周董前面演出，他唱歌的时候呢台下气氛很差，很多人都在催着周杰伦上台。现在呢长大了，回想当时自己的做法呢太幼稚了，不知道会不会给李泉带来伤害，借着这个机会呢也向他道歉，虽然说他不一定能够收得到，我觉得有这个心就好了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成长就好。一只特立独行的猫也说，有的人吧不红你觉得可惜，有的人吧不红你觉得挺好的。10年前呢看李泉觉得这兄弟就活在梦里，现在再看李泉在歌手上的表现就觉得这哥们儿好像醒了。不管怎么说还是喜欢他之前的作品，希望他呢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好作品问世。确实啊，这个年少谁不轻狂呢哈，这个何况这么有才的李泉。年轻时候的李泉呢，他的目标和眼光也是非常长远的，那时候呢他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superstar 哈。那么在他的眼里，什么级别才能够叫做 superstar 呢？比如说英国歌手斯汀，摇滚乐队 Queen 皇后。那么现在来看李泉的现场演出呢，尤其是一些演唱的方式，其实呢都有一些像皇后乐队的主唱弗雷迪。 但是呢，李泉空有 superstar 的心，但是呢，他却没有这样的一个命运哈。不过也无所谓了，虽然说他的音乐品质非常高，但是呢，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得到足够的宣传，最终呢，都是落得是功亏一篑。但是这些呢，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我觉得这就是命运对于李泉的一个历练。刚才呢，我们上半时段也跟大家说了童年这样的一些坎坷哈，但其实我觉得事情真的需要分两面来看。现在的不管是李泉也好，我也好，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好，现在我们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我，都是有理由的。那么这样一个我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就应该什么呢？从当中发掘出来祝福，发掘出来恩典才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李泉的歌，哭了。2004年呢，对于李泉来说可以说是不算平凡的一年，这是他呢入行的第十年，同时呢也是他创业失败的第一年。在那一年当中呢，李泉开办了自己的音乐学校， 他的初心很好，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音乐教育，并且呢快速的入门。那为了把这个学校办好呢，可以说他花了不少的心血，几乎做到亲力亲为。最开始亲自参与学校的装修，后来呢还亲自编写教材，他可以说是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完全投到了这个事情之上。但是呢，他的初衷败给了社会当时的大环境。在他看来呢，学钢琴不应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更不是为了应付等级考试。但是呢，绝大多数的家长却把孩子送去学乐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考级，如果不考级，他们就觉得学钢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呢，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现在有多少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如果说你有孩子了，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学一样乐器，不一定是钢琴，那我觉得你有没有想过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也是为了让他们去考级吗？难道也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学会一样乐器，在某一个场合，未来的某个时候去秀一下吗？其实真的不是的，乐器带给人的那种快感真的是无以言表的。好吧，继续我们来分享一首李泉的创作，由赵薇演唱的《天使旅行箱》。 问着天使旅行 天使旅行箱来自赵薇的演绎，创作者是李泉。这里是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呢今天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著名的音乐人李泉。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天。在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呢，李泉很快又开始了第二轮的创业，和几位不同领域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公司，音乐公司。当时呢他们的势头很猛啊，一口气呢签下了赵薇、钟汉良、戴军等等十多个人。虽然说李泉呢也是股东，但其实呢他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当时呢李泉很看好一个新人，请注意听哦，这个新人现在已经是大咖了。当时这个新人呢非常年轻，很有才华，李泉呢就想跟他出唱片。但是呢掌握公司话语权的人就觉得公司签了那么多大牌，已经没有必要冒着赔钱的风险去推这个新人，就是因为新人嘛，不知道未来发展怎么样，很有可能赔钱，是这个理儿。直到后来公司解散了，这位新人才终于找到机会出头，还拿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那么这位新人谁呢？就是李荣浩。我们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这首歌《模特》。 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这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和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奉承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己没有选择。 模特来自李荣浩，广仔在微信上说了哈，李荣浩这样的歌曲要说不红不火是不可能的，李泉还是有识人之眼的。说实话，李泉这样的音乐人不参加节目，我们很难主动去听到他的歌曲，我们呢都会选择去听那些热门歌手的歌曲。其实呢，李泉还好，希望他呢能够多出现在公众的面前。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在聊天哈，翟炳丁说了，不过2000年的话我还不到十岁，这又是一个不知道的有才华的帅哥，今天托超哥的福又多认识了一位哈。他还说了，所有的这样的弯路都不会白走。黄晶晶也说了，我知道李泉是他为范晓萱写了哭了我要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台湾音乐人，查了资料才发现他是上海的。好吧，两次失败的创业经历呢，让李泉体会到了艰辛和残酷的同时，他呢也是体会到了音乐行业缺乏可贵的匠人精神。音乐人呢，如果说是缺乏专业的判断和技巧，就很容易哗众取宠。所以说呢，李泉后来的音乐呢，都有着非常精致的追求。确实他不够通俗易懂，也不够迎合市场，但是呢他绝对够品质，够标准。看来呢，追求纯粹的艺术还是追求市场的矛盾，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而且呢他要很有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成为一个无解的错题。李泉呢自己也说过，自己已经过了想要当 superstar 想要证明自己的阶段，他现在的梦想呢就是给行业多做一些传承和多带一些新人，而且呢他也确实是这样在做了。那么李荣浩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除了传承呢，李泉自身最近这么多年他还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解。跟什么和解呢？跟自己的童年和解，也跟自己的父母和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小的时候呢他就和父母分开了，那么这个呢就导致他之前一直对于父母有一定的误解和隔阂。但是呢随着他呢年纪慢慢的增长，父亲呢身体又不是太好，李泉呢才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并且呢尝试着去和解，这让他的认识呢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实呢相信这样的经历呢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哈，就是呢我们自己会有一套想法和对我们人生的一个认知，但是呢当生活总是跟我们的想法和认知不如意，或者说是甚至背道而驰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对抗而不是顺从和接受。我们总以为我们对抗，我们这个抗争一定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真的需要调整一下角度，接受没准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继续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长篇小说忽必烈大帝。那么在今晚十点呢还是我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国产抗日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晚一起来锁定收听，十点钟依然是876北京文艺广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李泉，叫做拥有。也顺便提嘴，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荣浩。好吧，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穿过丛林和铁锈，突然 之间木已成舟，非要等到刻上额头，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的以后，胜过所有未雨绸缪，才说谎成为习惯后，那句真话还如更在后。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朽，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兀自哀唱个不休，释放世界的宇宙，我们只是稍作停留，那些高楼那些石头，所谓永恒走得摧枯拉朽，回归熟悉的节奏，体温呼吸心跳残留，悲伤总是才下眉头，一个转身却撞在胸口，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贪玩过后恨不得时光。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圆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圆。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圆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